见你。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？

就别再自找折磨，别找了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想洒脱，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，你在哪儿？有时候张开怀抱，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，开始习惯隐藏，不再乱想，不找了找不到的，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，别找了找不到你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，不找了找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却还在自找折磨。别找了，找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。找不到了，他们在想些什么？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找了。 Bicycle, tricycle, take me with my hands on your handlebars. I can't be the homecoming queen for every boy that falls in and out of love with me. I won't look back, I've been here before, been here before. 家的方向，看着窗外陌生的城市，听着手机里面的模样。午夜的时候有人去吃饭，饭馆里坐满无家的灵魂，他们好像